第116集，不可能像以前一样。黎硕直勾勾地盯着他，温小慧一惊，脸色有些苍白。 长虹集团的股票被围剿，这只股票在短短两个月内翻了16倍，然后在一个高位被套走了近百亿资金，如今差点跌破发行价，数千股民被套死了，损失惨重。同一时间，公司和老板的很多内幕都爆了出来。长行现在因为涉嫌做假账、偷漏税、非法集资、行贿、违反证券交易条规等多项罪名正在被调查。有人说，用这种方式套现的幕后黑手正是他自己，因为长虹负债累累，多处资产被法院查封，已经到了破产边缘，他想大捞一笔跑路。 黎硕不疾不徐地说着，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，但目光犀利明亮。 但现在看来，这里没有洛毅的身影，他们父子关系一定很差吧。 李大哥，这件事本来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就别趟这趟浑水了。 看到你这样，我有点心疼。 黎硕的目光落到了温小辉的鼻子上。 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既然已经知道了，让我坐视不管，我有点做不到。 黎大哥，我不值得你这样，你别管了好吗？ 你愿意像现在这样吗？被洛毅监听电话，控制人身自由，被欺骗受伤，你愿意过这种日子？ 温小辉闭上了眼睛。谁想过这种日子呢？可他能怎么办？洛毅是个疯子，他一个人受着就算了，怎么能把他在乎的人再牵扯进来？ 我眼看着你跟洛毅在一起，从那个没心没肺、开朗乐观的温小辉变成现在这副愁眉不展的样子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凭什么你要让他把你变成这样？你让黎大哥帮帮你吧。洛毅那么可怕，你一个人要怎么摆脱他？ 你们帮不了我。 你没试过，怎么知道我帮不了你？小慧，我曾经对你很有好感，现在也珍惜你这个朋友。跟罗瑞一样，我不想看到你变成这样，变得这么陌生，还有这么悲惨。让我帮你吧。 你们不懂，罗毅是个疯子，他是个怪物，他很危险，非常非常危险。 我不会怕一个毛头小子，当然我也不会轻敌。其实我很早就开始计划离开京城了，我跟我的合伙人在公事上产生了一些矛盾，准备拆伙，正好我找到了新的合伙人在彭城，我已经决定过去了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？ 挺远的。 正是因为远，洛毅才不容易找到你。 可是我怎么找？他的保镖一直看着我。 这个我会想办法，你把地址告诉我。 温小辉犹豫着，他真的不想把外人牵扯进来。如果罗瑞和黎硕因此遭遇什么，他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。 小辉，相信我，这是你最后自救的机会了。 温小辉咬紧牙关，把洛毅家的地址告诉了黎硕。 别怕，你会离开那个怪物的。 温小辉点点头，又使劲摇头。 不行，我妈怎么办？我家在这儿吧。 阿姨那里交给我，她马上就要去美国了，怎么也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你。我会亲自跟他解释，等你稳定了，我再设法帮你们联系上。 可是， 我也舍不得你走。可是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洛毅太可怕了，他看着我的眼神，就好像会吃人，他会把你身边所有人都赶走，让你孤立无援，到时候你就真的完蛋了。难道你要跟这样的疯子纠缠一辈子吗？ 温小辉深吸一口气，用力摇了摇头。罗瑞一把抱住了他。 Baby， 我会想你的，我会想办法去看你的。 温小辉闭上眼睛，心脏不安地跳动着。保镖在外面敲起了玻璃门，温小辉依依不舍地松开了罗瑞。 你们不要勉强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认倒霉。 你别说了，你的事不只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回去吧，保护好自己。嗯。 温小辉看了俩人一眼，推门走了。回到了车上，温小辉抹掉了眼泪，脑子一团乱。他降下车窗，任凭夜间的风呼呼地吹着他的脸。他的大脑逐渐减温。他后悔了，他真的把罗瑞和黎硕牵扯进来了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洛伊是多么危险的一个疯子，罗瑞和黎硕会不会被洛伊报复呢？答案几乎是肯定的。如果他们出事了，就算他身体自由了，他的心也会被内疚的大石头压一辈子的。温小辉用力抱住了脑袋，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炸裂了。就在头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少群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少群会不会知道些什么，而且知道的远比他以为的多。那个时候少群急着想让他去法国，也许是为了让他避风头。他不敢确定少群会是那么有良心的一个人，但确实有这个可能。如果，也许，说不定少群可以帮他。以少群的背景，应该不会害怕洛伊吧？要是少群肯帮他，罗瑞和黎硕也许就不用出头了。可是，他和少群非亲非故的，甚至算不上有交情，少群凭什么帮他呢？如果那次去法国进修的机会是少群出于对员工的仁慈，那么少群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，而他还愚蠢地拒绝了。现在想想，少群那句你可不要后悔真是意味深长啊。他用力揪着头发，虽然觉得希望渺茫，但他还是想试一试。回到别墅里，洛伊亲自开门迎接他。温小辉看也没看他，径自走了进去。 你去看罗瑞了？ 嗯。 温小辉并不意外，保镖绝对不会被他隐瞒的。 这回他放心了吗？ 怎么放心？ 洛伊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腰。 我并没有限制你的自由，我只是为了保护你。 你要保护到什么时候？虽然我不懂法律，可是我也知道打官司耗时好几年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。尤其是长虹这么大的经济案，说不定取证就要取个一年半载的。难道我要一直待在这儿，不能外出，不能上班，不能回家，连见我妈一面都得跟你汇报？ 等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会送你去上班的，只要有保镖跟着就行。这样不好吗？你在这里跟我一起，在我们的家里一切还像以前一样，有什么不好呢？ 温小辉挣开他的双臂。 任何事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，以前我认识的洛伊已经死了。 温小辉上楼洗了澡，拿出刚从家里带来的笔记本，开始写辞职信。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他以为在他心目中重之又重的工作反而是最容易割舍的，比起亲人、朋友、家乡。然而当他写了个开头，写到自己辞职的原因时，他又突然感觉到一阵浓浓的不舍。他想起五年前的自己，因为通过了巨星的面试而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， 做着月薪1500的实习生，他依然觉得很自豪，每天勤恳地学习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厉害。后来他慢慢成为了正式员工，又因为巨星的分家 Raven 的离开而获得了进修升职的机会。直到今天，他不仅已经是巨星的骨干之一，也成了国内小有名气的彩妆师、造型师，拥有一个粉丝20万的博客和自己的网站、书，有源源不断的活和各种邀约，前途大好。而现在，如果他真的想摆脱洛邑，他就要全部放弃，全部。他勉强敲完几个字后，靠在床头，闭上了眼睛。 真的要放弃一切吗？我这么多年所有的成就、积累、关注、光环，都会化作乌有。可我还有什么选择？难道要一直被洛邑禁锢，过这种乱七八糟的日子吗？ 温小辉想，至少他还有洛邑给他的大笔分手费，生活上应该没有问题。也许等过了几年，洛邑就把他给忘了，他可以重新回到自己喜欢的地方，过他想过的生活。他叹了口气，重新睁开了眼睛，继续写辞职信。写到一半，洛邑上楼了。